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四篇，山胆，第十八集。江炼被问住了，三亿年，太漫长了。一生被拉长到三亿年，也许皱个眉头都要几十年吧。山的眼里，它大概就是一抹永恒不变的背景，岁岁年年，年年岁岁。反之，山会像个爆裂小王子吧，从拔地而起，到剥蚀，到崩裂，到坍塌，每一秒都在剧烈运动着。没人会指着山去发誓了，什么山无棱，誓还没发完，山就没棱了。神棍在边上发怔，一般遇到这种话题，他是最滔滔不绝的那个。但现在，不知道是这设想太震撼，还是思绪由此延伸下去太远，居然半张着嘴，胸口剧烈起伏着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。 古人说，万物有灵，那山自然也该是有生命的，不能因为你和他不在一个维度，不理解或者看不见，就妄下结论说他只是顽石死物。人最容易犯的毛病之一，就是拿自己有限的认知去描画和定性这个无限的世界。人体内会长出肿瘤、骨刺等异物，翡翠镯子戴久了，浓的那一团会往外晕开，色泽更均匀。山这么大，当然也会呼吸，会伸展身躯筋骨，会变动。 是，段小姐说的对，也许就是这么个维度。老一辈常说，雷雨交加是蛇在渡劫化龙。但如果真化了龙，这化到哪儿去了呢？有一种说法呀，就是突破了这一维的空间，去了另外的空间了。不同的维度空间之间是有壁的。有时候我在想啊，这山都能活这么久，人身为万物之灵，怎么反而只能活几十年的寿命呢？ 也许就是个维度问题。人生是一程一程的，这一程在这儿吃俗骨肉胎，下一程也许就进入另一个阶段了。比如鬼其实是又一重维度空间，所以人看不见鬼。但如果不同的维度之间存在着通道呢？或者某些特殊的工具，比如符咒，就如同钥匙，可以打开这扇壁呢？ 他絮絮叨叨，脑子里乱作一团，说到末了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。孟千姿没太留意他的话，只是盯住山壁上那个人形出神。 咱们山鬼是可以和山同脉同息的，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种修辞比拟，其实是真的，真正的同脉同息。 他走到那面山壁面前，深吸一口气，依着那个人形慢慢趴伏了上去，神情虔诚，目光平静，眼睛里无天无地，无我无他，便只有山了。想到大娘娘高金红教他剖山时曾说过， 这山自有力量，就如同大地深处自然蕴积着勃发之气，使得万木葳蕤，群芳吐蕊，种子会鼓胀着钻透泥土，果实会微颤着最终趋于成熟。只不过你要学会去抓取和引导这种力量。 江炼不觉就退开了两步，还把神棍也一并拽开，似乎离得太近，呼吸偶一极重都能惊扰到孟千姿。神棍也知道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，几乎是屏住呼吸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不时伸出舌头舔一下发干的嘴唇。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自山腹深处传来咔咔的轻响声，有点像久坐不动、颈椎不好的人偶一运动，骨节间发出的咔嚓声响。这声音一路向外蔓延，渐渐趋近山壁表面。神棍舔嘴唇的频次愈发急了，脑子里有个声音在说： 不可能啊，这不可能吧。 像是专为打他的脸，一声轻响之后，山壁上竖向蹦出一道裂缝来。神棍双腿一软，差点原地站着打了个趔趄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眼睁睁地看着那道裂缝扩大再扩大。说来也怪，这边裂开了，山体却没有大的震动，连小石子儿都没滚落几个。那裂隙只开到能容人侧身进出的大小就停了，站开点看，颇像石壁上绽开了一张嘴，又像一刀剖下去，破出一道口子来。剖山这两个字用的还真是贴切，神棍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。 这个就是通向山胆的入口了，也间接通往梦里那口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箱子。 孟千姿直起身子， 跟我走，不要落下，赶快。 说完他当先一步已经钻进了那道裂隙，江恋紧随其后。一回头看到神棍还愣在当地，催了他一句： 走啊。 神棍如梦方醒，跌跌撞撞地跟上。这裂隙很窄，比某些景区拿来当噱头的一线天可货真价实多了。石壁阴凉，里头又漆黑，一时间谁也没顾得上开头灯，都摸索着往里走。走了没两步，神棍又听到那让人毛骨悚然的咔咔声，回头一看，满头卷发差点竖向朝天，怪不得让他赶快。孟千姿一走远，这山隙居然又慢慢合上了。江恋紧跟着孟千姿，虽然眼睛看不到，但凭感觉能察觉出来是在一路往下走。走出十来步之后，身边的逼仄突然一宽，旋即又撞上了孟千姿。江恋赶忙收住步子，顺势挺直腰背，把踉跄过来的神棍给挡住了。 先休息会儿。 很累啊。 这种剖山特别累。 孟千姿一边说着，一边沁亮了头灯。灯不亮还好，这一亮，江恋顿时就觉得胸口被压迫的难受，连气都喘不顺畅了。这哪是宽敞了？没错，比起那道裂缝是宽了些，但整体如同一个二分之一的电梯箱，还是上窄下窄的橄榄弧形。别说坐了，三个人就这么对着站都嫌挤，而且裂隙口已经合上了，也就是说三个人被关在了山腹深处的一个小气泡里。神棍最先绷不住，闭紧了眼还不够，又拿手盖住，这种情景看不到的话心里还舒坦点。 当年的二父关在这么个上天入地都无门的地方，得多绝望，估计进来没多久就疯了。 江恋估计也想到这一节了。 啊，你们这官人的法子也太狠绝了点吧。 古早的时候用的多，现在我们自己也觉得太过，然后就没再用了。也是时代发展了吧，以前有人祭、陪葬，刑房有剥皮、梳洗、浴桶，后来都一一取缔了。现在抓了嫌疑犯要尊重人权，还不让打呢。 你倚着靠一会儿吧。 孟千姿摇头想说硌得慌，江恋一个用力，他下意识后倚，后背碰到了江恋的手臂。这才发觉江恋已经将手臂横伸了过来，恰好垫在自己背后，这样孟千姿倚的就是手臂，而不是凹凸不平的山石了。孟千姿不吭声了，气息渐渐平了下来，心跳却又往高处走。男人总归是肉厚，江恋又是练家子， 胳膊结实有力，真是一条胳膊把孟千姿整个人的重量全兜住了，反而衬得他单薄。孟千姿目光偷偷溜下来，看向江恋用力扒住山石青筋都略微抱起的手，脑子里突然冒出个念头， 这手如果不是扒住那山石，而是稍稍直往内的话，简直是在搂着我的腰了。 这念头一起，脸颊上顿时烫热，连带着后背隔着衣服枕住江恋手臂的那一块都有点不受控的发颤。孟千姿一旦不自在就要找各种话说，现在也一样。 这个就是剖山了，山间以上位次的山鬼死后都是这样葬进山里的。我三岁抓山州，抓到的是小蒙山，将来我死了就会收骨小蒙山。 蒙山？是山东那个蒙山吗？ 当然不是，小蒙山是个代称，具体是哪座不会说给别人知道。 哎，这就剖了山了，山胆呢？ 这一下提醒了神棍，他眨着眼睛从指缝里偷偷看孟千姿。孟千姿拔出匕首，在山石上咔咔画了几道相连的折线。 还有一会儿呢，这才刚下了第一重，一三五七九，我们的山鬼依照位次的不同能下的重数不一样，山间只能下一重山，我段太婆是山祭，可以下七重，山胆吗？悬在第三重。 又指向折线相交的地方说道， 这是节点，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，到第三处节点就是山胆所在了。 神棍环视周遭，其实都没必要环，眼珠左右略微转动就能看全了。 这也太小了，这空气一会儿就耗尽了，怎么我们在这儿能呼吸吗？ 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山是会呼吸的。 和之前一样，第二重和第三重山都下得很顺，尤其是第三重，大概是因为悬挂山胆空间修凿成一个石室，大概有一间屋子那么大，进去时甚至有下行的粗糙石阶。石室里别无他物，只屋顶中央悬垂下一根铁链，又或者是青铜的，因着山腹内极为干燥，并没有起什么氧化反应，锃亮如新。链子尽头绑缚着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，一如随处可见的山石。 这就是山胆啊，难怪孟千姿的段太婆会留下一块蠢石不过尔尔这种话了。换了任何一个人，费了那样的千辛万苦下来，哪怕是看到一块等体积的钻石都会大失所望，更别提是这样一块不起眼的石头了。不能以貌取人，毕竟山胆治水晶，看上去不起眼，说不定会大有效用。 他上前去看，不过谨守本分，站得比孟千姿远一些。孟千姿就要随意多了，再说了，此行本来就是为了仔细观察山胆的，所以不但凑得极近，还上手掂了掂重，摸了两下，无意间瞥了一眼，忽然看到神棍。怪了，他还站在石阶上并没有下来，像被施了定身法，两眼死死盯住山胆，垂在身侧的手不受控制的微微痉挛着。孟千姿觉得好笑， 你不是一直想看山胆吗？来啊，我准你看，想摸也行。 这不是山胆 啊， 这一块是假的。 孟劲松匆匆下了崖，他想不明白，柳冠国怎么说也是有岁数的老资格了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场景能让柳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山洞口已经围了好多人，这是个浅洞，普普通通，外人在外边瞥上一眼什么都看尽了，如果不是为了避雨，还真不可能往里跑。孟劲松一眼就看到，洞中已经架好了拼接钢梯，而钢梯边上落了一堆凿下来的大小碎石。懂了，这山洞是通了肠， 但不是直接通的，接口在高处，而且有石块堵塞作为伪装，如果不是出动山户彻底搜找，根本不会发觉有这种玄机。有两个山户过去扶住钢梯，孟劲松一节节登上去，才刚登了几步就闻到刺鼻的焦臭味。爬至顶上，他半弯着腰钻进一节逼仄的甬道，走了一段之后，眼前豁然大起来，是个不小的山洞，焦臭味里混了腥臭，愈发刺鼻。面前也有一堆人站着，见孟劲松过来，纷纷让道。孟劲松看见了白水霄，白水霄神情悠闲地在一块石头上坐着，意态妖娆，但他脸上有被兽爪用力抓挠过的肉红破口，让这妖娆分外诡异。更可怖的是，在白水霄身边散落了一地的蝙蝠，大多是烧死的，但靠近他身边的那一圈明显是被刀子砍落的，鲜血条条道道流了一地，有十来只还在垂死挣扎着。白水霄的手中还攥了一只，似乎是被割了喉，他攥着那血红的喉口往自己嘴唇上涂，像是在吸血，又像是在上妆。鲜血模糊了白水霄的唇形，还有几道往下滑落，滑成细细的血线，滑过他细致的脖梗，又滑入领口。见孟劲松过来，他咯咯一笑，把手里的死蝙蝠一扔，双手做交付状，冲着孟劲松抬起。 绑我，赶紧的，还抓不抓了？我都等得不耐烦了。 孟劲松阴沉着脸，先去看柳冠国。 你这就没辙了。 孟助理，这女人有诈，一直待在这儿，不躲也不跑，见面就咯咯笑，让我们把她给绑了。这，哎呀，这绑回去，还不知生出什么事儿来呢。 所以就不绑了，放了是吗？还是说一直在这守着，看她表演？一个杀人犯在这故弄玄虚，也能把你给吓住啊？绑！ 应和升起，有几个山户过去，不由分说，拧胳膊反手，就把白水霄给绑上了。白水霄也不挣扎，只是盯着孟劲松笑。被人推搡着走过孟劲松身边时，忽然狠狠说了句：“ 我会杀了你，你们都得死。” 哼，这人呢，谁不死呀？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